用铜板纸，内文用青胶。我的直觉啊，这会是一本前景不错的书。顾小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到的，进来以后竟向他的座位走，对编辑室的现场领导连个解释都没有，招呼都没有，示意都没有，整个就是如入无人之境。于是人们开始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简家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那目光里所含的复杂成分令简家如坐针毡。简家性格表面绵软，内里刚烈，忽然的他生气了，直直地看着小西，清清楚楚地叫：“小西，你怎么来晚了？”小西愣了愣，他没想到，于是话就脱口而出：“睡晚了，多睡了会儿，困。”引来一阵的窃笑。简家不笑，认认真真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是吗？下次注意，可不要再晚了。”小西就呆住了，一时决定不了是就这么坐下呀，还是甩手一走了之。编辑室开会迟到是常有的事，往往是在一说一笑间就过去了。简家显然是拿自己开刀了，以树立他自己的权威呀。刚才他对简家所有的回答都是实话实说，睡晚了，多睡了会儿，困。事实上呢，岂只是睡晚了呀，应该说是睡早了，他直至凌晨三点才睡。妈妈对他和何建国的关系从他们结婚前就不看好，但到底是知识女性，有看法归有看法，在做决定的时候还是充分尊重了他个人的意愿。所以昨天晚上妈妈不容置疑的态度，在让他震惊的同时也恐慌。要么何建国，要么父母，二选一，叫他怎么选呢？从前跟何建国有事儿了，他就跟父母说，跟父母有事儿了呢，他就跟何建国说，那现在叫他跟谁说呀？跟何建国说，那无异于雪上加霜啊。夜里躺在床上烙饼一样的辗转反侧，一直折腾到凌晨，如果不是妈妈小航上班走的动静吵醒了他，使他于半睡半醒中突然想起来今天还有个会，突然想起来是简家主持会，那肯定他就不来了，事后打个电话就完了。过去对主任他都是这么干。出版社编辑坐班制度不严，基本上是各自为政，有时开会你有事儿都可以不去，最后啊让业绩说话就是了。小西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配合简家的工作，他刚上任，自身条件又不是特别过硬，格外需要他这样强势朋友的支持，却不料热脸贴了个冷屁股，他倒得寸进尺了，一招拳在握，便把令来行了。办公室里静极了。几秒钟后，小西做出了决定，重新拎起放下的包，转身向外走，咣的一声摔上了门，任身后人们嘁嘁叉叉的窃窃私语。简家是强作镇定，继续开会，吩咐一个男生说：“小毛，你去印刷部门跟他们一块核算一下收编枕边的成本，等主任回来我们再做最后决定。”小毛答应了也去了。绝不是简家过敏，他的确从小毛的声音态度中听出了，感觉到了他对自己的某种颇有意味的轻慢。这天小西没去上班，躺在妈妈家他的房间里发愣，很困很想睡。